开发故事免疫的教训。 空气真系好新鲜啊！个人都零舍精神嘅。伟立，你喺边啊？咦？伟立，你喺边度啊？啊，奇怪啦！正话伟立仲喺度噶，而家去咗边呢？伟立，你喺边啊？伟立。 开 图， 我喺呢度啊， 边度啊？ 我喺瀑布呢边啊，你过嚟啊！ 喺瀑布嗰边啊，哦，我嚟啊！ 开图，小心啲啊，慢慢行，呢度好跣噶，知嘛？ 我会噶啦，我会噶。 哎呀，系咪咧？嚟啊，等我扶下你啦。你个人咁肥，真系要好声行啊。 系啊，肥人啊，真系论尽啲噶。 嚟啊，坐低先啦。呢度好好风景噶。 原来你嚟咗呢度啊。 嗯。 原来你喺度对景修心，几好啊。 唔系，我边度有咁高境界啊？对景修心唔系话咁易噶。 哦。咁你喺度做咩嘢啊？ 冇嘢啊！头先我见你坐禅，成个人入咗定，我咪过嚟呢边行下咯。 哦， 哈！点知啊，发现一个湖，上边有条瀑布流落嚟，环境真系好幽静噶。 系啊系啊，大自然真系好奇妙啊！你睇下，周围都系松树，满地都系松果。 系啊系啊，头先我仲攞啲松果仁出嚟喂啲雀仔食。喂啲松鼠食添啊！嗱，等我杀一扎果仁出去俾你睇下。 好啊，好啊。哇！啲雀仔嚟啊！嗱嗱嗱，咦？连松鼠都嚟埋添。 嗯， 你睇佢哋喺度猛咁食嘢，几开心啊！ 系啊，头先我剥咗好多果仁，啲雀仔真系食得好开心，所以咪成日跟住我咯。嗱，睇住啊，我又试杀一扎出去啦。睇住你啊，嗱，嘿！ 啊，真系好睇啊！伟立啊， 啊， 你嘅手势真系几美妙、啊，好似习惯散播物件咁嘅。 系啊，我真系好中意消散啲物质，平时我都系咁样玩噶啦。总之有咩喺手咧，我就抌晒佢，散晒佢，习惯成自然，冇收啦。 哇，你咁样搞法，平时边度有咁多嘢俾你散啊？ 乜冇啊，开图。嗱，你睇下，通山都系树木，原野嗰度又布满晒花草，我随便摘啲花，咬啲树枝，大把嘢喺手啦。 哦，咁啊点玩啊？ 哦，咁啊揸住佢哋，通处飞散啦，周围散播咯，漫天花雨咁，真系好好玩噶。 哇，你咁样啊，嘥唔嘥啲啊？ 有咩嘥唔嘥啫？通山都系花草树木。 咪话我话你啊，古人都有话，近河咧就唔好洗往水，近山就唔好烧往柴啊！ 真系笑话，我伟立不嬲都系咁噶啦。诶、哎，我哋嚟呢度系割草，唞咗好耐噶啦噃，不如喐手割草咧。 好啊，好啊。啊，系啊，伟立 啊， 我忽然间有个主意噃、 啊。咩啊？讲嚟听下。 嗱，呢度通山都系松树啊。成地都是落咗嘅松果，又乾又脆，唔使晒都烧得㗎嗬。 係啊， 咁我唔割草囉。嗱，横掂割啲草都係攞嚟烧嘅啫。不如现成執返啲松果返去担返屋企烧咪仲好。 係啊，好，唔使割添，悭返功夫。 啊，不过咁喎，乌低头嚟執都是功夫嚟嘅喎， 咁啊系，我啊费事执啦，我宁愿割草 啊。哦，我啊不过唔想嘥咗啲松果咁啫，一个一个松果咁挤落风炉度烧，都唔知几猛火啊。 哈，开图，你份人啊几本事噶，一路同我倾偈，一路啊执执埋埋咁多松果啦，哇，成大堆山仔咁高添。 梗系啦，勤有功啊嘛。阿伟立啊，嗱，咁我过去嗰边执啦 吓。好，你去啦，你去啦。咚叮咚叮锵，咚叮咚叮锵，锵锵锵，锵锵锵。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叮叮叮咚咚咚咚叮咚叮。 喂，你做咩啊？你做咩抌晒我啲松果啫？ 我有咩？啊，哎呀，系喎，我一下唔觉意唱下歌，顺手将你啲松果抌晒开去添。 哼，唔觉意？成个山仔咁多松果，而家都冇晒啦。 唉，使乜咁紧张咧？开图可以执翻嘅啫，冇相干嘅。啊，等我执啦，你唞下啦吓。 仲边度有得执啊？你将啲松果啊，有咁远抌咁远，跌晒落湖度啦。执、 啊，又系噃嗬。唉，不过唔紧要嘅，我会去第度执过嘅啫。 伟立，你铺个性咁中意抌嘢嘅，金钱物质你一样唔放在眼内。你咁样浪费法唔得噶， 唉，金钱物质我都冇可惜嘅，一样乱咁揈嘅咋。 唉，如果你咁样浪费，大嘥惯咗，对物件唔珍惜，咁就唔好啦。呢啲系坏习惯嚟噶，一场朋友我都要劝下你。 系嘅，你嘅说话系金石良言。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很难改的嘛。哦，唯有慢慢注意一下啦。 听说你参加了一个僧团组织，是不是？ 啊，是啊，我参加了一个僧团，是由释迦牟尼佛做老师的。等佛陀来到这个村落呢，我就加入去做他弟子的了。 好啊好啊，那我也参加一份啦。 佛陀，我啱啱由城外翻嚟，已经化会完啦。 大家摄，今日城内有冇乜嘢特别啊？ 佛陀，城内好安静，冇乜嘢特别。不过大家对慧立尊者啫，好似有啲闲话咁啫。 哦， 嗯， 佢哋有乜嘢闲话啊？ 佛陀。有几个人话慧立尊者对物件冇爱惜，粗使大用，浪费事主供养布施。 嗯，慧立系新嚟嘅比丘，可能仲未习惯节俭咧。佢俗家嘅习气仍然存在，所以只会俾人批评嘅啫。等阵佢入嚟，你叫佢嚟见我咧。 好啊，佛陀。啊，佛陀。慧立尊者翻嚟啦，嗱，佢行紧嚟。 佛陀，佛陀，你好嘛？我系慧立，我而家入城内化缘。 慧立，你入城内化缘，件衫咁乸渣，唔系几好嘅。 哦， 除咗佢先。 系、哦，我件衫系乸渣啲。 你件衫系新衫嚟嘅噃，事主供养我哋，每人一件。你呢件衫着咗三日就污糟邋遢，点解会咁啊？ 佛陀，我都唔知点解啊。 咁你除咗件衫落嚟，交俾我啦。 咁、好啦，佛陀。嗱，佛陀， 得啦，你而家可以入城化缘啦。 哦，我去啦。 迦摄尊者，佛陀喺唔喺里边啊？ 慧立尊者，佛陀喺里边啊，请你入去咧。 哦，佛陀， 慧立，你翻嚟啦。 系啊，我翻嚟啦。 化咗完未啊？ 我今日冇化到完。 咁即系冇接受到食物啦噃。 今日冇人布施俾我。 哦，咁唔紧要。你睇下有边啲师兄弟有多余嘅饭菜，佢哋会分啲俾你嘅。 我会噶啦，佛陀，请佛陀俾翻件衫我啦。 哦，啊，你件衫系嘛？ 啊， 我件污糟得滞，叫人攞咗去洗，而家仲未攞翻嚟噃。 哦，咁我自己去攞翻啦。 唔使攞啦，嗰件衫由得佢挤喺度啦。 佛陀，而家系冬天。我想要翻件衫着，咁先至够暖噶。 哦，系。而家天时寒冷，系要着衫保暖嘅。啊，咁啦，呢度有桶棉花，你攞去做件衫啦。 吓，佛陀，你叫我攞啲棉花去做衫？ 系啊，嗱，桶棉花喺度啦。 佛陀，我又唔系魔术师。怎可以用棉花做成一件衫呢？ 慧南，衫是人做的，不是魔术师做的。你试一下吧。 哦， 凡事都要尝试，你拿这桶棉花去试一下吧。 哦，好，是的，佛陀，那我试一下吧。 你去吧。 哦，再见了，佛陀。迦摄尊者，再见。唉，真系烦死我。唉，点算呢？ 咦，慧立尊者，你做乜嘢啊？好似好辛苦咁嘅。 唔系好辛苦，不过好麻烦啫。 咩咁麻烦啊？呢桶系咩嚟噶？俾我睇下， 你睇下。 哦，系棉花嚟噶， 咪就系棉花咯，成桶都系棉花。 成桶棉花要嚟做咩啊？ 唉，我都唔明白。佛陀叫我用呢一桶棉花做件衫着。 咩啊？佛陀叫你将呢桶棉花做一件衫着？ 系咯，冇办法啦。佢话衫系人做嘅。 哦，咁系啊，咁你快啲做啦，快啲搞掂佢啦。 搞掂啊，哎呀， 你睇下你个样啊，只手啊托住一大嚿棉花，周围咁转，你究竟想点啊？ 我都唔知自己想点啊。 啊，哦，我明啦。你想当呢啲棉花咧，好似种子啊、花草啊、果仁啊咁乱咁掟出去，不过咁呢啲棉花系轻飘飘嘅，点会抌到出去啊？ 系咯，唉，氹氹转都冇符噶。 诶，咁啊，快啲开工啦！ 我而家咪开紧工咯，你睇下呢度一嚿棉花，嗰度一嚿，前边一忽，后边一得。哎呀，真系点搞咧？ 哎呀，慧南，真系俾你笑死我啊！你睇下你啊，成身黐满晒棉花。 哎呀， 啲棉花铺上身度黐唔稳噶，咪咁癫啦！ 唉，你至死啦，点算呢？喂，开图尊者，你教下我啊！ 哦，我睇我唔识教你啦。我谂你都要揾佛陀先至搞得掂啊！佢俾一桶棉花你，叫你做衫，梗系有啲道理嘅。不过你未曾明白嘅啫，去请教下佛陀啦。 咁都好噃，好，我一依去见佛陀，请佢指教我至得。 系咯，嗱，我陪埋你去啦。 啊，诶，佛陀嚟紧啊！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佛陀， 佛陀， 请坐， 坐啊。 好，慧南， 啊， 你系咪有困难啊？ 是啊，佛陀， 我叫你做衫啫。 点解你搞到成身都系棉花呢？ 系咯，我就系唔明白，所以先至请教你啊，佛陀。 你有啲乜嘢唔明白噶？ 佛陀，呢一桶系棉花嚟嘅，又松又散，点可以做一件衫？我真系唔明白佛陀嘅意思。 维纳，如果想将一堆棉花做成一件衫，是不可以的。 唉，咁咪系咯。 但系你亦都要知道，一件衫的确系可以由棉花做成，不过功夫多啲啫。 佛陀，可以咁样嘅咩？ 嗯，由棉花做成一件衫，系要经过一定嘅过程。未有棉花之前，是要种植棉花，棉花生长在田里，又要经过采集，织成棉纱，然后织成布。 啊，咁多功夫的？ 有了布了才可以剪裁，再经过缝纫，然后才做成一件衫的。 唉， 你身上穿的衫就是这样做成的了。 咁啊，真系麻烦，兼夹多功夫做喎。 维纳，唔止做衫要有咁多功夫，任何物件都要经过好多程序，结集好多因素，花费好多努力，然后至做成嘅。嗱，好似一碗饭、一碟菜、一间屋等等，都系咁样噶。 佛陀。乜咁复杂噶？ 系啊，我哋而家咁安稳咁过日子，享受各种衣食住行嘅方便，系受咗好多人嘅帮助噶。 咁我哋真系要记住大家嘅帮助至得啦。 唔只要记住大家嘅帮助，仲要唔好糟蹋啲物件，要爱惜一切。 咁样， 维纳。你对物件好唔爱惜，时时糟蹋，无论乜嘢你都系咁。着一件新衫，两三日就勾烂佢，整污糟佢。食饭又随便食剩，呢种习惯系唔好嘅。 我明白啦，佛陀，多谢你嘅教训。 佛陀啊，而家连我都明白好多啦。 大家要节俭。要珍惜已经得到的事物，这样只是修福，随便糟蹋是会损福的。 是，多谢佛陀。谢佛陀。 维纳，你件衫在这里，穿回它呢？ 好啊，好啊。 喂，维纳， 做什么？ 搣了身上的棉花就好穿的。 是啊。佛陀罚我受这一次教训，真是好啊。